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是说见到他人的才能值得称赞， 却贬义他； 见到他人有才华就压抑他，这与遮掩他人的善行、挫折别人的长处不同。 而遮掩有暗中禁闭的意思，挫折则有摧毁折损的悲惨，这又更深一层了。 因为可以称赞而不称赞就是义，和前面两种比较，罪过好像比较轻， 但是如果再深入的推究查看，就会更为细密啊。 故事： 战国时代的李斯和韩非 都侍奉荀卿为师。 李斯自己知道， 我才华比不上韩非呀。 当秦王看到韩非所写的《说南篇》时， 哎，我感到非常的遗憾，未能见到韩非呀。 等到韩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时，秦王和他面谈之后大为欢喜。李斯很怕 韩非会受到重用啊， 就以恶言诬陷他下狱， 并且给他毒药自杀。 韩非想要亲自陈述，但是都不能够见到秦王，最后死在狱中。 后来李斯也被赵高诬陷，也想亲自向皇上陈述，也是不能见到秦王。 明白这种道理的人都认为， 这是天道的报应，一点都不会差错呀。 说明： 李斯 本是楚国上蔡人， 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 跟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 后来西仕于秦。 始皇既定天下，就以李斯为丞相，他主张 废除封建，制定郡县制度。 二世时被赵高以恶言诬陷， 腰斩于咸阳市。 韩非 为战国时韩国诸公子之一，喜好刑名法术之学， 而归本于黄老， 为人口疾而不能道说，与李斯一同授业于荀卿门下， 曾经以书劝谏韩王而不见用， 于是发愤著书五十余篇，号为 韩非子。 荀卿 即荀况的尊称，战国时赵人，游学于齐，官至祭酒， 后到楚国担任兰陵令， 学问本于孔子，著书数万言，主张礼智， 但是提倡性恶之说，而与孟子相对立。 赵高 为秦朝时的宦官，秦始皇崩于沙丘，赵高矫诏 赐死太子扶苏， 李二世 杀李斯 为丞相， 专权用事。 玄又弑二世，立子婴， 后来为子婴所诛杀。 在西 宋朝的孙辩是眉山人， 眉山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市西南， 和唐介、吴忠富起初并不相识， 但是非常佩服他们的刚强正直，因而极力的推荐，二人都被擢升为御史。 宋朝的荀国公张德相和陆国公文彦博并无一面之缘，张荀公只听到 文彦博为人光明磊落啊， 一见面就推荐他。 后来文彦博果然出将入相，历仕仁、英、神、哲四朝。 文彦博出将入相将近五十年，世人称他为 贤能的宰相。 唐朝的杨敬之为人公正，非常的爱才，知道江表有一位读书人相思颇有才华， 江表是指长江以南地区， 就制赠一首诗说， 处处见诗，诗总好，机关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 意思是说 到处看到他的诗总是写得很好， 到看见本人之后才知道他的风度超过其诗作。 我平生时不知道隐藏他人的善事， 现今到处见到人就说相思好。 这几位先生都是一样， 能够推举奖励有才之人呐、啊。 那些不能为国求贤的人， 不但压制后进贤才，而且还断绝为百姓造福的种子。 唉，知道为国荐举人才是一件大善治人的事， 也就应该知道嫉贤妒能是一件大恶的事啊。